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咁样留意咧，如果大家稍微即系熟悉呢个所谓古生物学嘅咧，你都知啦。我哋真系大量嘅古生物嘅遗骸发现嘅，其实最重要嗰个事件叫做寒武纪大爆炸。佢就大概咧就喺五亿几千万年咁上下，即系五亿五千万年前咁上下吓，未够六亿年。咁样咧，头先我讲过咧，成冰纪同埋安第斯撒哈拉咧。其实就啱夹住嗰个啦，即系中间嗰个温暖期咧，就系寒武纪大爆炸啦吓。咁而去到大概四亿年前咧，就亦都系已经系发展出鱼呢样嘢，喺海洋入面有鱼呢样嘢。咁然之后咧，大概到呢个吓，即系三亿年嘅时期咧，其实咧生物已经系登陆陆地噶啦，因为以前生命啊只系喺海洋嘅，咁后嚟咧就登陆陆地啦。好啦，咁但系咧，好啦，第四个即系而家讲咧。嘅遠古冰河紀咧叫卡魯冰河紀啊 ，Karoo， 咁我唔知係咪呢個都係地方名啦，冇時候 check 啦，就是、Karoo。咁啊，卡魯冰河紀咧大概係喺三億六千萬去到二億六千萬年前嘅。好啦，咁但係咧中間咧，其實我又覺得啊，點解有咁長嘅 gap 啦嚇，都好似有一個好長，因為跟住落嚟嗰個大冰河紀咧，就係頭先我提過嘅叫第四紀冰河紀啦。咁第四紀咧 Quaternary 咧，其實佢幾時開始咧？就大概係260万年前开始的、啊即如果比较精确一点是什么258万年前那上下、啊、但是一般260万都差不多了。那样呢、啊、那这个略为都要很快脆地讲一讲呢，即地质年代划分等大家有个概念的。其实我刚才讲过呢，大概在五亿几年前开始的寒武纪的大爆炸、啊、其实我喜欢叫做大兴盛，叫做即 Cambrian Explosion 呢，那时候就开始科学家咧嘅地质年代咧就叫做古生代嘅开始啦。咁所以咧，原来古生代之前咧，其实系更长嘅地球嘅历史。因为讲过啦，话地球历史系46亿年啊嘛。而家系讲紧个零头啫，46亿入面嗰个零头，仲少过个零头少少，然后先至寒武纪大兴盛啊嘛。咁但系确实系因为之前咧，嗰啲全部系大部分系单细胞嘅生物，亦都即系遗留唔到乜嘢嘅，即系啲化石落嚟。咁我哋所知比較好少啦，唔係完全唔知，係有嘅，但係少嘅。真真正正多細胞嘅生物嚇，同埋開始有甲殼啊嗰啲咧，就係五億幾年前。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哋先至係叫做古生代。咁啊，英文叫做 Paleozoic 啊 ，zoic 就係同生物有關 ，paleo 就係古啦。咁後嚟由古生代咧，就變咗做係中生代，就係 Mesozoic。中生代咧就變咗做新生代。咁啊，新生代啦 ，meso 就中間啦，新生代咧就係 ceno。然后再 Zoic 就是 Zoic 的三个都是 Zoic 的，一个 Paleozoic 一个 Mesozoic 一个就是 Cenozoic， Ceno 就解新的。那这个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呢，它下面又分为几，然后几之后就分为世的。所以在这个地质年代划分呢，最重要的东西大家就叫做代几世了。那就即是说呢，你代了一次呢，不只是代一世，唔代住先都唔掂，系代几世啊！嗱，呢个就叫代几世啦。唉，嗱，够唔够难咧？呢个 gap 系真系够难啊！吓，原来呢个就叫代几世。咁原来代入面咧就分几，几就咩咧？好快脆啦！古生代有寒武纪、奥图纪、自流纪、泥盘纪、石炭纪同埋二叠纪。中生代有三叠纪、侏罗纪。同白垩紀，大家而家知羅紀嘅位置喺邊啦？係中生代入面中間嗰、那個，而最尾一個就係白垩紀，而白垩紀末咧就係、是、恐龍滅絕啦。白垩紀末就叫白垩紀大災難，就係嗰個隕石撞落嚟地球啊，就係6500万年前左右。好啦，咁撞咗落嚟，啲恐龍死曬，而且八九成嘅生物都死曬，啲物種，於是有新嘅生物出嚟，而最成功嗰種就叫做哺乳動物，冇錯啦，嗰、個就叫 Age of Mammals， 就係6500万年前之後，所以就進入咗新生代。新生代分三個紀嘅啫，就係、是、古近紀、新近紀同埋第四紀啦，冇錯啦，所以我哋而家講嘅第四紀冰河紀咧，就係、是、講呢個 第四紀啦。 我都唔明我個字咧，點解咧佢又叫第四咧？咁又唔係？ 係啊，其實佢以前咧。是啊，冇錯，你問得非常之好，因為其實佢改過嚟嗰啲名字，其實以前之前嗰個咧，唔係叫新近紀同埋古近紀嘅，因為科學家咧就唔知點樣咧嚇，有啲新嘅發現，佢哋改過嚟，咁所以就零零丁丁咧就出咗個第四紀，你問啊，好嘢，心水好清啊，啊 Jeffy 啊，咁但咧原來呢個咧紀之下就有世啦，係嘛？世第四紀咧嗱咁啊講咧，頭先講話新生代啦，即係恐龍滅絕之後有三個。几古近几入面咧有三个世就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新近几咧有两个世就系中新世同埋上新世。第四几咧即系我哋最关心呢个第四几啦。其实咧就系二百六十万年前先至开始嘅。佢就系叫做更新世吓、啊，更新啊。然之后咧就系全新世。咁但系呢个。更新世全新世呢其实大家是完全悬殊不成比例的、我讲过了、第四纪的开头就是这个更新世呢它是260万年前开始、你说很久或者很近任你怎么看、但是全新世呢原来是最后那个冰河纪退却之后我们开始计就是11700年前我当12000年、其实12000年到现在呢、就叫做全新世啦、但是现在科学家呢其实是讲一个再新的大概20年前他们先有科学家提出来的20几年前好像就是叫做人类世、Anthropocene、他本来呢他英文呢更新世就叫做 Pleistocene Pleistocene 呢全新世叫做 Holocene Holo 这个字大家知道全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全息照相就叫做 hologram 啊嘛，系嘛？诠释呢个造像术叫做 holography 啊嘛，吓咁啊，所以个 holo 系全啦，所以个 holocene 啊 ，c e n e 咧，佢就系全新世。但系有科学家讲咧，就话我哋而家咧已经系进入咗人类世，叫做 anthropocene。anthropo 就系人咁解啦，你知 anthropology 就系人类学啊嘛，系嘛？佢 anthropocene 咧就弊家伙啦，而且呢个 anthropocene 咧。出現之後呢我們現在就進入一個叫什麼第六次大滅絕可能最近大家都聽過了很多的傳媒都有講了即是叫做 The Sixth Extinction 那這個呢第時我們有機會有都講一個專題都可以但我們現在講冰河紀先但是其實科學家是找到地球呢以往是出現過五次的大滅絕的事件但是現在今次呢它叫做已經是第六次咁呢個第六次嘅原因呢同以前嗰五次係完全唔同嘅、因為以前嗰五次呢都係自然嘅原因、但係今次呢係人為嘅、就係、因為人嘅活動係引發呢個大滅絕咁、如果佢滅絕呢最後會滅絕埋嗰種嘅生物呢就係、就是、人類啦係啦所以呢個係真係好悲哀㗎因為而家好多證據喺度啦如果我哋唔真係力挽狂澜即是扭转这个形势呢即是最后的滅絕就是包括我们了。好了咁但是呢所以我们回到呢就讲这个冰河纪的成因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比较集中呢就是讲第四纪冰河纪入面的成因就是米兰科维奇所针对的呢冇错啦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数到呢在远古大冰河纪都有五个嘛咁这五个呢最早一个是20几亿年前是吗咁所以呢究竟这些这样的远古大冰河纪呢那个成因是怎样其实真的每一个呢都是研究到的科学家呢真的是毕生的精力呢都未必找得到呢咁我首先呢你们讲讲呢即那些叫做嫌疑犯先啦即是英文叫做 The Usual Suspects,The Usual Suspects, 即是那些嫌疑犯先啦咁嫌疑犯呢其实不外乎呢大概是那六七个一就是大气构成的变化大气构成大家知道啦现在成日讲全球暖化温室气体咁就是说二氧化碳多了或者少了多了就热少了就冻另外一个亦都是甲烷即、是自然界会产生的咁样咁样呢又是一样啦多了就会热啦少了就会冻咁样咁但呢有时呢就好得意喎究竟系边一个系鸡边一个系蛋都爭拗不休喎其實好複雜喎嗰個問題就係、是。好啦咁第二個呢就係、是、頭先都講過遲啲我會再詳細講就係、是、嗰、那個軌道嘅變化啦。咁地球軌道嘅變化呢咁亦都可能係影響我哋氣候啦唔使講啦。咁第三個呢 其实呢就是太阳的变化，就是譬如太阳的活动增加啊，可能这个发出来的能量辐射多了，或者呢它是少了，咁呢个有影响啦，係咪？咁係会有嘅。咁第四个呢就係、是、所谓板块运动啦。咁以前呢最先提出嚟一直叫大陆漂移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唔讲大陆漂移啦，因为呢其实漂移嘅唔只係大陆，係大陆下面嗰啲海床都会嘅。咁所以我哋叫板块、 哦、 虽然而家呢就引申到啦，又咩金融板块呀，又唔知乜乜嗰啲嚟晒铺啦，即係佢引用嘅啫。咁呢个呢就係、是、板块运动。亦都會影響，因為它是影響到那個海陸的分布，而海陸的分布呢是影響地球的吸熱和散熱的，是吧，亦都有影響。咁另外一個呢就可能是甚至是地月的系統之間的動力學的影響都會有的。咁但這個呢可能亦都會影響地球那個自轉啊，那個運動啊，咁樣啦。咁但另外一個呢就是大隕石的碰撞啦、啊、因為譬如果有好多嗰啲大嘅隕石嚟碰撞嘅時期咧，咁佢會引起呢一個沙塵蔽天，咁沙塵蔽天咧就會令到嗰個温度下降啦，啊，亦都咧佢可能亦都會引發呢個火山活動頻繁。嗯、好啦，咁啊最後一個咧就係、是、火山本身啦，可能就是超級火山爆發，或者係大規模嘅即係好活躍嘅火山嘅活動。咁因為佢噴好多嘅呢啲咁嘅灰塵出嚟咧。亦都係會遮蔽陽光嘅，特別因為火山入面呢佢有好多氣體呢其實係硫嚟嘅、啊、你知啦，我哋去到咩大沖谷呀、啊、日本呀、啊、嘩都一陣臭蛋味啦，係咪呀，嗰啲黑玉子呀、啊、咁樣，咁其實喺地下入面呢其實有好多呢啲 sulfur 㗎嘛，咁 sulfur 出嚟嘅時期就變 sulfur dioxide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再溶於水就變咗 sulfuric acid 就變咗硫酸，咁但係硫酸呢啲咁嘅液滴呢原來佢係好強呢係可以遮擋陽光嘅，啊，呢叫 sulfur aerosol 啊，嗰啲悬浮粒子或者叫气溶胶啊，即系学名叫气溶胶，即系硫化嘅气溶胶，其实佢系遮挡太阳嗰个效率好高嘅。咁所以如果火山活动频繁咧，咁亦都会令到地球嘅温度可能下降喎。咁啊，所有呢啲咧，其实可能会引发一啲叫做系正反馈回路啊，啊，即系好似滚雪球咁样，有个少少嘅触发咧，可能佢就一路咁样滚出去咧，就会令到地球进入一个冰河期啦。咁但係一進咗入去嘅時期，佢又點解會幾時佢又會出返返嚟呢、 嗯、 其實都好奇妙，好神奇㗎係咪，咁頭先講嘢。咁但係呢就如果我哋數返呢個第四紀冰河紀，頭先嗰啲遠古大冰河紀啦，我哋數咗五個啦、 嗯、 但係如果我哋個興趣收集就係最近呢一百萬年嘅啫，咁即係即係呢一百萬年入面呢，即係喺第四紀冰河紀入面嘅比較近嘅呢一百萬年呢，我哋數到大概呢係有七個冰河紀，最少七至八個啦，咁而呢中間係有冰河間紀嘅，我哋叫做 interglacial， 咁冰河間紀呢亦都係有七八個，我哋而家呢就係、是、處喺一個咁樣嘅冰河間紀，頭先講過啦，就大概一萬一千或者一萬二千年年開始呢係一個冰河間紀嚟。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就返嚟再講下米蘭科維奇嘅學說同埋未來會係點。